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内蒙古交通之声广播制作播出。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车外好风景的主持人杨月。内蒙古地处中国正北方，是一片辽阔的净土。如果来到内蒙古，你就会发现草原的美可以这样多姿多彩。内蒙古草原面积有87万平方公里，一望无际，天野相连，是世界上天然草原保留面积最大的地方，是我国最好的天然牧场。这里汇集了自然条件最优越、景观最美的草原，草甸草原、典型草原、沙地草原，呈现出了多样的美、曲线的美和壮阔的美。呼伦贝尔草原素有牧草王国的美誉，是我国保存最大最完好的草原，位列世界四大草原之一。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就是呼伦贝尔人，他17岁离开家乡到北京33年，前段时间他在朗读者中朗读了自己写的文章《长大回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故乡的思念情怀。他说，草原似乎是一种药，当你真正的行走在绿色的草原上，呼吸着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时，每个人都像回到了少年。在这里可以让你的心灵松弛下来，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草原，你的感受呢？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内蒙古。 那么呼伦贝尔可以说是地域辽阔，资源丰富，那么红春、绿夏、金秋、银冬成为呼伦贝尔四季的品牌和颜色。那么我们也在积极地打造呼伦贝尔大雪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花园、呼伦贝尔大族园这四张品牌，通过这些品牌呢，让更多的朋友可以认识到呼伦贝尔的四季都很美，我们的全域旅游发展也是非常的迅猛的。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一片大自然的绿色，而呼伦贝尔大草原呢，也是一首歌的名字。到了呼伦贝尔，总会有人在唱，你会不止一次的听到，然后觉得没有比这再好听的旋律了，于是这首歌与这片草原就再也分不开了。 高山深处是巍巍 为大兴啊，林海茫茫云无间，皎洁的雄鹰俯瞰着草原。心间，无论北二大草原，我的心爱，我的思念。 我平时一般拍风光片比较多。呼伦贝尔呢，地域面积很大。呼伦贝尔的东部呢，它是大兴安岭的那个原始森林，然后西部呢都是草原。来到呼伦贝尔，实际上是我感觉应该每一处都是非常漂亮的，都非常美，都值得大家来。大家拍照都会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受。在呼伦贝尔呢，你拍出来的照片和你亲身经历的故事都会是一样那么迷人。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在呼伦贝尔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额尔古纳湿地景区首先来推荐给您，它是位于额尔古纳市郊，是我国目前保持原状态最完好、面积最大的湿地，被誉为亚洲第一湿地。这儿不仅是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这片湿地同样蕴含着最多的生物种类，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您在这儿随处可见。驱车行驶到这里，看着牛羊群，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眺望着远空和白云，绝对能满足您旅行的最大愿望。额尔古纳除了湿地以外，附近还有一片很大的白桦林，也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的纯天然白桦林，您随手一拍就能收获森系仙女大片。整个树林被分成了四个区域：爱情圣地、童话森林、空中栈道和摄影天堂，适合家庭、情侣、闺蜜一起来游玩拍照。再来推荐到的是莫日格勒河，这是一条河道十分狭窄但却极度弯曲的河流。如果从空中来俯瞰，弯弯曲曲的河流就像是一条被劲风舞动着的蔚蓝色的绸带，悠然飘落在碧绿如玉般的平坦无垠的大草原上，一会儿东行，一会儿西走，一会儿南奔，一会儿北进。它的弯曲程度呀，用九曲十八弯来形容是远远不够，因此它也被老舍先生赞叹为天下第一曲水。这片草原还是电影《鬼吹灯之寻龙诀》的取景地。谈到选择这儿拍摄的理由，导演沃尔善曾说，内蒙古拥有中国最美的景色，被电影导演大加赞誉的壮美草原也成为了游客和影迷心中神圣向往的理想之地。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您知道吗？这是一个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小民族乡，虽然人数较少，却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驯鹿文化又称狩猎文化、桦树皮文化。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位于根河市西北郊的4公里处，紧邻301国道。敖鲁古雅是鄂温克语，意思是杨树林茂盛的地方。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呢，是我国最后一个狩猎民族，也是我国唯一饲养驯鹿的少数民族。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在这儿进行了充分的展示，如果您来到这儿，一定会被他们所吸引。多少年来，无论外面的世界多精彩，无论山下的房子多么好，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已然魂牵梦绕，有着神奇美景的兴安岭大森林。神奇的敖鲁古雅，奇就奇在山清水秀，奇就奇在原始和古朴。只要一踏上这片厚重肥沃的土地，繁茂错落的森林就把您凝结为一颗晶莹剔透的露珠，与原始的自然融为一体。在森林中，你可以去寻找千年的梦幻，追溯古老神奇的游牧与狩猎生活，猎奇那刀耕火种的久远年代。 敖鲁古雅具有典型的大兴安岭地方特色。大兴安岭既是绿色宝库，又是动物乐园，还是一个天然的植物园，春夏秋冬各有特色，旅游四季皆宜。春天可以看到百花争相斗艳，夏天群林起伏，绿浪扬波，秋天令人陶醉，山果丰收，任您品尝。冬天是森林工业的黄金季节，也是出猎的大好时光，乘着驯鹿、雪橇来观赏雪的世界，领略北国风光。敖鲁古雅无论何时来到这儿旅行，只要您投入他的怀抱，都会被他那样一种神奇的魅力所折服。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内蒙古交通之声广播制作播出。 呼伦湖是内蒙古第一大湖，中国第五大淡水湖之一，东北地区第一大湖，被誉为海一样的湖泊。八个著名景区分别为水上日出、湖天蜃楼、时装练马、玉滩淘浪、虎啸呼伦、象山望月、芦荡栖鸟、鸥岛听琴、水天一色、芦苇茂密。游人们可以在湖畔游泳场来戏水，在柔软的沙滩上进行日光浴，乘船在湖面上任微风拂面。市委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居住着1700多名华俄后裔的俄罗斯族群众，与俄罗斯的奥洛契小镇隔河相望，是一个风情独特的俄罗斯民族小镇。市委的很多居民都是俄罗斯族同胞，生活中还保留着俄罗斯文化和生活习惯，不出国门，只要到市委就可以感受到俄式生活。站在额尔古纳河畔，看着对面的俄罗斯，你会忽然发现国与国之间原来可以这样接近。说到这儿，可能您有点疑惑了，呼伦贝尔和海拉尔是什么关系呢？海拉尔是呼伦贝尔的市行政所在地，呼伦贝尔分为一个区海拉尔区，五个县级市，分别有牙克石市、满洲里市、扎兰屯市、根河市、额尔古纳市。四个牧业旗分别是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和阿荣旗。三个自治旗分别是鄂伦春自治旗、鄂温克自治旗、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那来到草原还有哪些好玩的游乐项目呢？骑马当然要推荐给您，来到大草原最应景的必须是骑马了，这是体验草原人民生活方式的最好途径，即使从没有过骑马经历，也能在这里感受马背上驰骋草原的飒爽豪迈。要提醒您的是，呼伦贝尔有大大小小很多马场，不能一味去寻找价格最便宜的，您需要以时间、护具专业程度作为参考依据。蒙古包也是必须要体验的项目，进入蒙古包你会发现别有洞天，必需品应有尽有，与外表蓝白色不同，内部是蒙古族特有的色彩，一进门就像是进了花花世界，顿时和外面的蓝白绿间隔开来。再来说说民族服饰吧，北疆的民族风情一定深深吸引着来这儿观赏的您。蒙古族服饰富有特色，穿着简便，符合马背民族需要游牧运动的需求。您可以在景区里面租售店主搭配好的衣服来拍照，只要站在蒙古包前，您就是草原上最亮丽的风景。亦或者为自己定做一身蒙古袍吧，因为是全手工制作，需要一些时间，不过等您回到自己的家乡，收到这样一份特殊的旅行礼物，相信一定值得您珍藏。从出行方面也要有一些小贴士提醒您，由于草原面积广阔，有些地方甚至没有信号，为了旅行安全和获得最佳的旅行体验，不建议盲目自驾游览，推荐寻找当地的向导包车游玩，会更加的省心、安全和便利。在穿衣方面，因为草原的昼夜温差很大，紫外线也很强，一定要带好防晒衣和防晒霜。最后一点提醒您，出行前请多了解当地的风俗，不要触碰当地人的忌讳。最后想说，今年夏天网络带火了内蒙古， 相信每一个内蒙古人出省都会有被人问到你会骑马吗？你会射箭吗？这样的经历。好像所有人的眼里，内蒙古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漫山遍野的牛羊和骑马射箭的汉子。没错，内蒙古是这样的，但不只是这样的。我们内蒙古传统与现代完美的结合，有一碧万顷的辽阔草原，也有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有穿着蒙古族服饰跳起鞍带舞的美丽小姐姐，也有街头特立独行、勇敢做自己的酷炫小哥哥，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个真实具体的内蒙古。真实具体的内蒙古当然包括它的美食，它的特色美食令人垂涎欲滴。内蒙古作为中国东西跨度最大的一个省，广袤的土地自然造就出不少的美食，东有牛肉、羊肉、炒米、奶茶，西有焖面、烩菜、被子、酿皮，中间还有呼和浩特的烧麦，独领风骚。总有人说一个地方的文化通过食物就可以体现出来，而内蒙古的美食也如同这里淳朴豪迈的民风一样，重油重盐，色香味俱佳。多少漂泊在外的内蒙古儿女心心念念的内蒙古美食亦是家乡的味道。内蒙古传统方言也妙趣横生，内蒙古方言种类繁多，东部汉族以闯关东后裔为主，语言文化习俗接近东北三省，使用东北官话居多，中西部汉族以走西口后裔居多，使用晋语较多，阿拉善盟等受甘肃宁夏影响较大，汉族使用兰银官话为主。内蒙古还有色彩斑斓的四季之美，这里的春夏百草丰茂，繁花似锦，深秋时节更焕发出极致的神韵，待到冰封雪飘，大地银装素裹，等待你的是一场冰雪与民俗完美融合的盛宴。在呼伦贝尔独特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聚居区，你可以体验冰雪那达慕、雪地篱笆、雪橇驯鹿、开湖猎鱼等原生态的传统民俗。在冷极根河，勇敢的人们还可以挑战零下58度的极度严寒。如果说内蒙古是一幅优美的画卷，那最美的笔触还是这里传承千年的游牧生活。行走在内蒙古大地，你随时能够领略到多姿多彩的人文魅力。草原上牧民清澈的眼神、纵马的风姿、悠扬的牧歌、淳朴的民风，都呈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蒙古民族的音乐舞蹈特色浓郁、优美深沉，也是极富艺术感染力，让内蒙古有了灵性之美。蒙古族长调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达慕是人们欢聚交流娱乐的盛会，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您都能够感受到游牧生活的热情奔放。真诚的欢迎大家来到， 欢迎来到阿里山，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和牧羊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到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唯一广播般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天津经济广播为您制作播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天津经济广播节目主持人 CC。现在很多年轻人认识一个城市不再仅仅拘泥于传统的地标目的地了，逐步涌现出的网红景点开始步入大家的视线。重庆的洪阳洞，成都的福音牧场，青海的茶卡盐湖，西安的摔碗酒等等。 西安人的车厢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沫。西安的 我们天津也有网红打卡圣地，而且不止一个。首先来听听我们的市民都推荐了哪里。 我推荐的网红打卡地点就是滨海的图书馆。 是滨海图书馆。 滨海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真的是颜值非常高，有层次的楼梯，摆放了很多书，设计感满满，而且不仅适合看书，还很适合拍照，就是喜欢拍一些文艺照的女生一定要去。 图书馆是一个穹顶式的设计，而且在图书馆里面这个穹顶呢一共有34套书架，这样的话就会觉得书很多，所以它环境很好。 平常呢我们经常带孩子过来，孩子看看书还可以拍出很多美照，是一家很唯美的颜值很高的图书馆。 听了大家的推荐呢，首先要给全国的听众朋友来介绍的网红打卡地就是天津滨海新区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其实是去年10月份就已经落成的，落成之后就迅速火爆了朋友圈。我相信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已经从网络上看过了它的照片。没错，就是那个外表像未来世界，被称作是最美图书馆的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这里应该是最吸睛的图书馆了，因为它从外观看起来，整座建筑仿佛是一座巨大的眼睛，正在凝视着这座城市。但同时，城市里的人们又能借助建筑的透明玻璃幕墙看穿这只眼睛，瞥见里头有135万册书本所堆叠而成的书山。看与被看，就是图书馆建筑设计的主要概念之一。天津的滨海图书馆是由荷兰建筑事务所和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设计建造的，地上有5层，地下有1层， 藏书量135万册，设有阅览席1500个。中庭故意设计成这种眼窝的形状，足足有5楼高的书架从地板层叠而上，直抵天花板，仿佛梯田一般的安排构成了眼窝的形状。而位于中心的球体礼堂就是它的瞳孔。透明玻璃幕墙上设置了金属格栅，具有百叶窗的功能，避免书籍受到阳光的直射。它之所以被称作是网红图书馆，其实就是因为传统图书馆的主要功能包括收藏、借阅，正随着媒体的变化以及大众对文化的需求普及而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功能之间的流动交融。现代图书馆的公共空间正逐步地成为城市客厅和广场，是一个能够承载多种活动类型的公共空间。所以这座图书馆更像是书山，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这样的设计仿佛梯田的曲线，层叠之间刚好形成了读者可以随处坐下的阅读座位，人可以自在游走其中。而这个设计也能激发出空间不同的用途，所以在这里除了可以阅读，还能够散步、讨论、举行小型会议，全然的开放感营造出交流和互动的氛围。说它是网红的打卡圣地，不仅仅是因为它外观的设计，很多细节的考量也是这个图书馆最为打动读者的地方。比如说，因为开放，回声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书山的层次之间、高度、宽度、踏阶高度都经过了谨慎的考量，配合书架背板使用窗孔吸音板，可以完美的解决回声和混响时间过长的问题。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文化的天地，知识的海洋，滨海之眼，打开天眼看世界，高山大海、星辰和宇宙。看到这个图书馆，总会让我们想起这些读书的箴言，同时也包含了天津的意象。 让人感动，借一场 能够体现天津意象的网红打卡地和布置图书馆，我们的市民是这样推荐的。 我推荐的天津网红打卡地是古文化街。 古文化街 是天津古文化街，我觉得它给你的那种感觉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是很古文化的市井生活的一种感觉，可能和那里的经营特色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也有很多老字号，就像天津炸糕啊、十八街麻花等等的，而且我觉得那里也是一个很适合拍照的地方。 这条街上最出名的呢应该是天后宫，大家都知道这个天津啊自古就是舟车汇集的水陆交通枢纽，天后宫就是庇佑漕运而建立起的祭祀海神天后的这样的一个庙宇。 你在古文化街可以买到天津有名的特色小吃啊，古文化街是很热闹的，然后就是特别是有节日的时候，夜晚会有灯展啊之类的。 的确，在现在非常火爆的短视频 APP 上面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带有天津特色的打卡场景，像大家推荐的古文化街呀、瓷房子呀、五大道啊、意式风情区啊，还有海河夜游，以及情侣们不能错过的天津之眼摩天轮。 我推荐的网红打卡地点是天津之眼。 天津之眼， 天津之眼摩天轮。 因为天津之眼不仅是天津的一个地标性建筑，而且还是亚洲桥上面最大的一个摩天轮。 它是我们天津一个非常好的欣赏夜景的地方。 这是一座可以看见方圆40里之内景观的一座摩天轮，不论你是白天还是晚上，你都能看到很美的景色。 天津之眼是很多来天津玩的游客的打卡地，尤其是晚上，这里会非常的热闹，离得很远就能够看到纯净的黑夜当中出现了霓虹色的摩天轮，顺着海河越走越近，硕大的摩天轮出现在眼前，站在下面仰望摩天轮，会有一种青春偶像剧的感觉。在伦敦眼横空出世之后，这个眼那个眼在全国遍地开花，不过我们天津的这个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它是和新修的永乐桥合为一体，所在地又是海河、子牙河和北运河的三岔河口，地理位置绝佳，足够的高度和半个小时的行程也能够让大家看到不同的风景。当然还要给大家推荐夜游海河，因为海河沿线的夜景灯光经过提升改造，点亮了天津的不夜天。从至诚桥到刘成桥全长10公里，建筑580多栋，桥梁12座，全都有联动照明，所以夜游海河是能够看到一场美轮美奂的灯光秀的。除了海河要逛一逛之外呢，五大道也是给大家推荐的来天津不能错过的地方。 我要推荐的天津网红打卡地呢是五大道， 天津的五大道。 五大道，那五大道由我们这个木南道啊、重庆道啊各种5条路组成，特别的漂亮，尤其是一些小的店铺呀，都特别的适合拍照，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 五大道对我来说现在还是像百宝箱一样，我每次去都能发现一些新的小店，各式各样的。 我觉得五大道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游玩的地方，在大街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小洋楼、名园体育场呀、木南公园呀，也都非常适合去拍照。 这里的中心承载了中国体育百年历史的民园体育场焕然一新，当年这个由英国修建的在租界区内的体育场，如今已经成为了天津百姓健身休闲的绝佳场所。在民园体育场的背后是天津体育博物馆，2013年改造升级后的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从刘长春独自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秩序册，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从第四届全运会的足球比赛冠军奖杯，到第13届全运会的纪念画册，博物馆里1200多件珍贵的藏品无声地诉说着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来天津不听相声怎么能说来过天津呢？所以这里呢也是天津的网红打卡圣地。天津有很多著名的相声茶馆，比如说千祥艺文院啊、名流茶馆啊，其中千祥艺文院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40年，很多相声段子已经有上百年的表演历史了，像马三立等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都在这里表演过。在新生演员刚刚踏入这一行的时候，老艺术家就会在台风、贯口等基本功上手把手的教学，